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上涨 0.18%， 深圳成指下跌 0.44%。 10月起月入20000元以下者税负可以下降 50% 以上。多家银行下调理财产品投资门槛，10000元就可以购买。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理财好书推荐《巴比伦富翁心结》。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首先来关注股市，我们即将连线的是北京青融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徐若曦，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若曦您好。 对，向路你好。 我们今天看到呢，上证综指是微涨，那么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微涨，但是盘中啊，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调了1个多点啊。那么您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从技术面来看，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那么从这个沪指以及创业板两个指数来看呢，它基本上都是一个缩量，但是止跌的一个信号，然后。就显示目前呢，这个观望情绪还是比较浓厚的，就是这个抄底资金呢，其实还是在看，就是那么主要是取决于后面，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外围市场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吧？全球的这种，不管是这个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上升也好，还有全球的其他国家的股市的下跌也好，都造成了对我们的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观望呢，它主要是。考虑到外围的这种影响，那如果说后面它会再出一些这种利空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它就成了一个 下跌中继的一个形态了。 嗯， 那么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是在2700的附近这个支撑是比较强的，因为先后已经有三四次这个没有跌破，只要一跌破基本上就会被抄起来，这显示呢2700可能是本次下跌的一个政策底。那么至于市场底在哪里呢，可能还要看后面的一个走势。 嗯，今天我们发现次新股的涨幅啊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再加上呢前期一直很活跃的油气板块今天呢也是一直是红盘啊，您怎么来看待是否他们还会有继续良好的表现？ 这个次新股，这个其实它也不仅仅是次新股这个板块，它主要是这种小市值股票。 嗯， 就是比如说现在涨得比较多的经常出现连板的都是那种就是这个流通市值10亿左右的，那主要还是一些游资的一个攻击吧，因为目前大市很难赚钱，只能是炒作这种小市值的一个股票，他们很多很多比如说全天的交易量可能也就是1-2亿这样的，它就能够连续的拉涨停。那么这种呢其实在这一轮下跌的过程当中一直是伴随着的，那我认为呢后面也会伴随。那么他们选择的这个标的一般都是跌了很多，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从这个高点跌去了80%，仅剩下1/4甚至是1/5的股价，这样的小市值股票，然后市值呢剩下了比如说20亿，这种股票呢就会被这种游资去攻击，去再次去上涨。那未来这个板块也会是这个游资生存的，这是他们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生存之道吧，所以后面还是会有继续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油气板块呢事实上也是一直火了很长时间吧，那么但是呢就目前我们要看到的是它在这个多头一直是处于这个多头趋势哈，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原油的价格对它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原油价格呢我们看到从就是去年开始哈，那到现在基本上是翻了一倍了，目前有一些机构已经预测到120，那么我觉得这个呢要取决于这个比如说这个中东啊还有一些产油国他们的一些就是政治上的格局哈，对对对，外交政治上的格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预测的。 是 大部分股票呢现在虽然上涨，但是还是处于一个炒作预期的阶段，因为他们的业绩完全没有去支撑它的现在的股价。 嗯， 我看到一个质地最好的就是前两天哈，因为我们关注的吉瑞股份是被很多机构在推荐，事实上它现在的估值都比较高，这是质地比较好的，其他质地还有一些很差的可能都是亏损的，那么它的这股价也被炒得很高。那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油气板块目前处于一个趋势性交易，那么你如果你短线能力不好，你想长线投资的话，现在应该不是一个好时机了。即便你要参与也要等它回调，那么如果你说长线去投资这样的一个周期股呢，我认为现在可能去接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所以我并不建议再继续去追高油气板块，是这样的。 嗯，好，现在涨幅过高，不言数颇多，风险更大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后面这两天在操作上面您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目前的这个十字星还是显示出了刚才您谈到的观望情绪浓厚啊，那建议投资者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的节奏？ 我因为我个人呢我是偏价值投资的哈，不是那种说纯基这种趋势性交易，等到某个什么技术突破点再去买，我是相对来说我会在这种暴跌这种逆势，就是逆向的这种交易，就逆向投资的这种思路。所以呢我倾向于在比如说跌破2700然后去抄底。那么但是呢现在呢它事实上你不知道它底在哪儿，对吧？但是呢它是一个底部区域，是我觉得是比较肯定的，就2700附近。我建议呢清仓可以去参与，等到如果它后面出现不管是下跌也好还是这个行情发生反转也好，你都有这个回旋的余地， 那么我觉得四五层仓是比较合适的。 嗯， 那目前在板块上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偏向于一些周期资源股会更好一些。那么从这几天的这个观察来看哈，因为比如说现在这个原油的推升哈，推升了全球的这种通胀的预期，那么很多的这种大宗商品都被炒得很高。那么我们去观察这个期货市场，可以看到像什么有色、稀土，还有煤炭，还有甚至什么铁矿石等等，都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还天然气，对吧？就是这种大宗商品都是发生了比较大的涨幅。反而呢，像科技股，由于外围的这些事件哈，导致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很多的科技公司，像我们的一些科技公司，其实都不是纯正的科技公司，没有像人家什么特斯拉、苹果这样的，就是这种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是给人家龙头企业提供零件的哈，这种供应商。所以呢，受这种外围的这种各种环境呢，那么市场对科技股的预期可能就比较悲观一点。所以呢，我建议的是配置一些就是主要是在国内的，比如说资源股、消费股，而减少一点点科技股的配置。 嗯， 因为目前科技股虽然跌了很多，但是你基本上看不到它的一个就是有这种资金去关注它，有大资金关注的这种迹象。所以暂时呢，我觉得可以放一放，等到后面如果这些外围的这种消息哈，我们都消化的很好了之后，然后再去加仓科技股，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嗯，现在还是偏向于稳健和这个防守为主哈。 对对对。 好，谢谢徐若曦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 再见。 嗯嗯。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公布月收入2万元以下个税计算表。个税计算表显示，从10月1号起，纳税人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统一按照每月5000元执行，并执行新的税率表。根据测算，新规执行之后，月收入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税负可以降低 50% 以上。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9194， 上一交易日收报 6.9235， 升值41个基点。9月28号银行理财新规落地，将单支公募理财产品销售起点由5万元降至1万元。近期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广发银行、交通银行等相继下调了理财产品的起售点。北京二手房市场交易量仍在低位运行，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11黄金周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上涨 53%， 但是黄金周期间的短暂交易上涨并不代表市场真正好转。从6月份开始，北京的二手房市场持续处于下行的阶段，成交量连续4个月下滑，这一局面并没有因为黄金周而改变。9月份北京的二手房成交均价下跌 2.2%， 13个城区中有11个城区均价下跌。国庆前夕，在万科活下去的呐喊中，厦门万科白鹿郡项目因为降价促销上了热搜。万科白鹿郡二号楼10月1号正式开盘，800多名客户到现场，206套房源全部售罄，最低售价为每套278万。根据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的统计，9月份厦门二手住宅成交量是1513套，环比下跌 17%， 成交面积是每平方米成交面积是152819平方米，环比下跌 15%。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三在施政报告当中提议全面禁止销售电子烟。香港政府此前一直主张仅限制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目前新加坡、泰国、阿根廷等国已禁止销售电子烟，在法国和意大利，电子烟的销售受到最低年龄要求的限制。日前，腾讯进行了连续第21个交易日回购股票的收购动作，耗资3890万港元，回购了131000股股票。 昨天腾讯收跌 1.7%， 市值跌破了 2.8 万亿港元，跌出全球十大排名，位列埃克森美孚之后，暂居全球市值第11大股份。好，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向大家介绍一本书，从书中去找寻获取或者是保障财富的秘诀。这本书的名字叫巴比伦富翁。说到巴比伦，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古巴比伦国文明。实际上这本书呢有近100年的历史，而且呢是影响了几代人他们的理财观。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翻译韩星。韩星您好。 主持人您好。 首先我们请韩星来介绍一下这个古巴比伦富翁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在出版了那么长时间之后还会接着有新出。这本书我们手里拿到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一个版本，和以前出的书又有哪些不同呢？ 这个巴比伦富翁这本书呢，它主要是围绕着巴比伦最有钱的人阿卡德的故事展开的。阿卡德最早呢是一个一穷二明的小抄写员，在一位富翁的帮助下，他获得了积累金钱的三个方法。根据这三个方法，他最终成为巴比伦最有钱的人。然后呢，他又把这些原则交给了他的学生和他的朋友。全书用很多故事来支撑他这个观点。 我们知道古巴比伦距今有很长的历史了， 对， 那个时代的故事怎么能够流传到现在呢？ 可能就是因为它是故事吧。如果说是一条条的道理的话，它可能会被后人遗忘，但因为它是一个个的生动的故事呢，所以就进入了人们心里。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读故事，有时候我自己翻译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吧，比如说这阿卡德好像就在我身边在跟我聊天，或者呢可能我就在那个大巴希尔跟其他人交流的那个酒店里边听他讲他的故事，而他们的故事非常励志，很让我感动。就像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还专门又读了一遍这本书， 嗯， 相当于做功课吧，读着读着自己都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这么感动。 对对， 其实这是一本说理财的书啊。 对 对, 对， 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呢，这是最近的一个新版啊。新在哪儿呢？刚才我也问到您这个问题，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本书呢它的新在于两点。第一，它是重新翻译的。当时呢这个简七曾经联系我，他说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本这个书的翻译了，但是呢他想做一本和别的一本不太一样的，就是说重新翻译一遍，然后呢加上他的一些关于理财的心得，也就是说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让这本书呢读起来更接地气一些。 换句话说，这里面呢有一位理财专家他的这种分析，包括用现在的话或者是说用他的观点来引领读者去阅读，带着问题去思考。 对对对，他在每一章前面会有一个导读，然后呢在每一个篇章后面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想一想，甚至还有一个动手做，就像是手把手的有人在教你下一步该怎样，下一步该怎样。 嗯，好，那下面我们就走进这本书的内容啊。刚才韩星谈到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卡德。 对， 阿卡德呢根据书里的介绍呢，他是一个泥板的刻录员啊。 对， 泥板刻录，换句话说他做的呢就是体力活吧。 对对， 每天呢要工作很长时间，却赚不到几个钱，而且呢各种开销还很多，算是一个月光族。但是呢他后来竟然成为了巴比伦的首富，连国王都来请教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秘诀挣这么多钱哈。 对， 那他到底是什么秘诀呢？ 有这样三个。第一个呢就是 把自己收入的10%先存起来。 嗯， 这是当时一个富翁教给他的。他一开始就不理解，他说为什么要存呢？这个富翁说，你首先应该把钱支付给自己，然后再去支付给其他人。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钱每个月10%存下来，一年下来呢，就能相当于存他一个多月的工资，一点点积少成多。 就是存现金是吧， 存现金， 把现金存下来，存10%，剩下的用来花。 对对对， 当然也可以存更多。 对对，可以更多。简七呢还在这上面针对我们现代中国人提了这样一个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古巴比伦的时候收入就是按月计算的，但咱们现在很多人呢，他除了每月的工资之外，还有每年还有一个年终分红了、奖金了、绩效工资之类的这种额外收入。 嗯， 简七的建议呢是除了把10%每个月收入的10%存下来之外，这种每年终奖金这种额外收入的50%也存下来，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第一桶金积累的更加迅速一些。 嗯，这个光存这只是它的第一步。 对， 后面还有第二步和第三步。 对对对，当时呢这个阿卡德成功的存了一批钱之后，他拿去做什么呢？买了点吃的，买了些好吃的，买了些好衣服，这让那个有钱人嘲笑他，他说这个钱不应该用来做这些事情。 嗯， 他说你应该把钱当做一支军队，让他们帮你去攻城略地，也就是说用钱来生钱。 嗯， 换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拿钱去投资。 嗯，就是你存了很多的钱也别一笔都消费了。 对对对， 好不容易存的钱啊， 对， 花起来很快。 对对对 所以应该用钱来做投资，这是他第二个法宝。 对对，第二个法宝。 嗯，让钱生钱。 对， 那他去做什么投资呢？ 他当时呢，阿卡德当时听从建议去做投资，但是呢他很不幸的投资了一个极为不靠谱的生意。 嗯， 就是说听别人道听途说以后就拿这个钱去投资，这让那个富翁非常抓狂，他说你怎么能够找一个木匠去问他关于天象的知识，或者说你怎么能找一个汽车司机去问他如何开飞机呢？ 嗯，他好像是找了一个什么不靠谱的人去做珠宝投资。 对对，找了一个好像是打铁的还是制铅的人去做这个珠宝生意。 嗯， 结果对那个人被骗了，自己的钱也就没了。 嗯，这是他的一个教训。 对对，这是教训，也就引出第三个法则，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不要因为一时的这高回报就把钱投入到高风险的资金里去。 嗯，虽然这个故事离我们很久远，也不知道是真有其事啊，还是这个口口相传啊。 对对， 加以改编，但是现在听起来还真的是不无道理。 是的， 你要想让自己成为富翁，你首先都要有钱。 对， 天上不会掉金子哈。 对对， 有了钱之后呢，还有一个方法，怎么让钱生钱。 对， 以及在一个什么样的原则下让钱生钱哈。 对， 概括一下的话，就是要有储蓄。而且这种储蓄要是长期的、 嗯、 雷打不动的。 对对对。 第二呢，就是你要有合适的投资的策略和方法。 对。 让你的储蓄啊不至于赔本儿。 对。 啊，从而生更多的钱。嗯。这是这本书当中所提到的三个原则吧。 嗯。 其实这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 对对， 那也提炼出了七个啊，应该是七个吧。 对。 让钱包充盈的方法。 对。 嗯，我们具体来说说。 这七个方法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当时呢古巴比伦的国王打完胜仗回来以后，发现国家里没有钱了。这时候呢他又找大臣们出主意，说你们看怎么办。 嗯， 大臣们说，那么我们这样，想办法让大家学会如何挣钱就行了。 嗯， 于是他们就找来了巴比伦最有钱的这个阿卡德，让阿卡德给一帮学生教授如何富有，因为当大家都有钱了，国家自然就有钱了。 嗯， 于是呢阿卡德就在一个大学堂，相当于咱们现在大学堂吧， 嗯， 里面开设讲坛，给他们介绍了让钱包充盈的七个方法。 那在说这七个方法之前呢，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这阿卡德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挣那么多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则，对不对？ 对对， 他是存钱了啊，他还赔了呢，是吧？ 对, 对。 那后续他又怎么给挣回来的呢？ 后来呢，他首先他这个人是非常有毅力的，当他的钱赔了之后，他又继续的努力，按照以前那样。每个月把自己的收入存下10%。 嗯， 当他又有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呢，委托了一个非常靠谱的人去进行一次非常靠谱的投资。 嗯， 这样的次数多了之后呢，他的钱逐渐就增加了。 他做什么投资去了？ 他做的投资就是把一批产品买了以后， 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卖掉。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像在巴比伦这个地区，航海贸易还是个比较挣钱的方式。 嗯，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他当年做的这个决定啊。 对对对， 嗯， 现在我们如果很也个人也很难通过这种方式来挣钱了。 但是要有这种思维啊。 对对，而且呢，他当时攒了一笔钱之后，后来那个富翁又回来看他，发现这个小伙子非常的聪明好学，刻苦能干，而且能够坚持按照这个金钱的三原则来投资理财，非常欣慰。所以呢，就对他说，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几个儿子呢只愿意花钱，不会挣钱，以后我的事业就靠你了。所以在这个最有这个富翁去世之后呢，他的一部分遗产就给了这个阿卡德，然后阿卡德又按照这个方法不断的继续让钱生钱，就成了巴比伦最富有的人。 嗯，这相当于给人做家族信托了。 对对对，有点这样。 有这意思啊， 对对对， 他去做这个私募了。 对对， 他有点这种就是替别人挣钱， 对， 然后呢从中提取这个一部分佣金。 对对， 啊，成为了一个职业理财师的感觉了。 对对，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的话，应该最后还有一句，这位富翁把女儿嫁给了他。 从此过上很幸福的生活。 对对对， 好，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让他成为富翁的中间还有个很关键的人物。 对， 就是那个富翁， 这个富翁阿尔加米什， 对吧？就是他认识了一个有钱的人。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在理财的过程中，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长者或者贤者能够帮助我们指导一下，能够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嗯，对。当然还有一个人物也很关键啊，就是把钱委托给他的这个人啊。 对对， 不一定是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富翁，也可能是别人，就是说有人愿意给你提供资金， 对， 或者是贷款、信用背书等等， 对， 这样的话能撬动的这个资金就更多了。 对，对，很多时候平台越高飞得越远。 嗯，是啊，当然这是我们从书当中所提炼出的几个新的观点啊。我想可能简七本人也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些他认为值得思考的问题吧。 对对，这里边也都有。 嗯， 比如说他也曾经，而且他还加了一个改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过，这个10%原则，简七说不要光存10%。把这个额外收入的50%也存下来，当然他还不算太狠，有的人建议全部存下来，但简七觉得全存下来对自己要求太高了，至少也得拿点钱去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能太抠，是吧？ 对对对， 那就成了守财奴了啊。 对对， 好，我来念一段啊，这书里面所附加的小段落啊，这是简七所写的吧？ 嗯， 他写的是复利的魔力啊， 对， 复利被爱因斯坦称为第八大奇迹。复利究竟有多神奇呢？给你讲个故事。 M 君和 G 君都定投基金， M 呢比 G 啊晚开始了8年，但是在复利的作用下， M 君啊就要追赶上 G 君一辈子了。这个 G 君啊我们可以理解成姓关的吧，啊，关先生好不好？这个 M 呢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叫做姓 马 啊，姓 马， 姓马，好吧，啊，这个关先生啊，20岁就开始每个月啊投资500块钱买基金，假设平均的年化收益率是10%啊，确实我们回望一下，过去基金是有这个收益的， 对对对， 高于这个收益啊，他投资8年就不再增加新的这个定投基金了啊，然后让本金和利润一路增长，到60岁的时候呢，本金和利息已经达到了154万元，这是这位关先生。 对， 那马先生呢是28岁才开始投资，同样每个月投资500块钱，也是10%的年化收益率，他整整花了32年持续扣款，到60岁才累计到139万元。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复利的作用啊。复利是怎么来的呢？决定复利的要素有3个，本金、收益率还有时间，其中最神奇的就是时间。 对， 这个我想韩信应该也有体会啊。 对对，而且呢在定投里边有一个72%的法则，也就是说你每年投入的钱，它的这个年回报率用72一除，得到的数就是你这个钱翻倍的需要的年数。比如说我们定投一款基金，它的年回报率是18%，当然现在比较高不太可能，18%用72一除是4，也就是说4年之后你的投资就会翻倍，8年之后翻2倍，而这样2倍2倍的翻下去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嗯，当然我们不能设定那么高啊。 对对对， 你可以设定的保守一点，比如说 8%到10%左右。 如果是8%的话呢，8972需要用9年时间，财富也可以翻一番。 嗯，那我们再回想一下中国股市啊，这个牛熊周期， 对， 是不是也是这个7年左右啊？ 对， 有这么一个牛熊的周期更迭啊。 对对对， 那么基本上这个股票大概率哈、啊、都会翻一倍哈。 是的， 好，这是谈到的这个复利的作用哈。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书里所谈到的让你钱包鼓起来的7个方法。好，稍后见。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璐。今天呢，我们通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书，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啊，如何来理财，有哪些哈、啊，让我们的财富不断增值且安全的方法。这本书的名字叫《巴比伦富翁》，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书，已经出版了近100年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译者韩星，韩星你好， 主持人您好。 那上半段我们说到了。作者提出的7个让我们钱包鼓起来的方法哈，我们现在看有没有适用性。 我个人感觉还是很有适用性的。 嗯， 你看他的7个方法呢，比如说第一个是要学会储蓄，也就是说把自己收入的10%存起来，这个呢咱们前面也提到过。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要做好预算。 嗯， 很多人他是习惯我看看这个月花完以后还剩下多少钱我再存起来。 嗯， 但在这书里的观点呢是怎样呢，你先把应该存的存下，剩下的90%再拿来做支出。 好，我跟大家念一下吧哈、啊，念一下这书里的这个故事好不好。一个正在陷入沉思的人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个人回答，哦，我是个刻录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要记录的东西刻在泥板上。哦，这份工作我也做过，它使我赚到了第一枚铜币，所以你也有同样的机会积累财富。后来阿卡德又问了一圈啊，每个人都告诉他啊，你们在做什么啊？阿卡德说，你们有些人通过经商来赚钱，有些人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来赚钱。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赚到的钱，我们都会让一部分流进钱包变成储蓄。因此，流进钱包的钱究竟是多还是少，取决于我们的能力，不是吗？看到每个人都表示同意，他接着说，如果每个人都想积累财富的话，利用已有的财富作为财富积累的基础，是不是一个很明智的方法呢？大家也表示同意。这个时候，他向一位做鸡蛋生意的人说道， 如果你每天早上把十个鸡蛋放进篮子，到了傍晚再从里面取出九个，长此以往会发生什么呢？对方说，哦，那个篮子很快就会变得满满的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放进去的鸡蛋都比取出来的多一个。阿卡德问大家，你们当中谁的钱包是空的？起初大家迷惑不解，接着大家笑了起来，开始挥舞起自己的钱包。很好，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学到的使钱包充盈的第一个方法。正如我对这位鸡蛋商人所说的那样，你们每次赚到十枚铜币的时候只能花掉其中的九枚，这样一来你的钱包就会鼓起来，随着你手中的钱包越来越重，你也会因此感到满足。这就是他的一个方法。韩星也说到了啊，简七作为这本书的这个策划方啊，还提出了用额外收入或大额奖金的 50% 也作为存下来的本金。 嗯，对， 你怎么理解？ 我觉得这样呢，一方面把 50% 的额外收入存下来呢，可以说加速我们的这个财富积累。 嗯， 另外呢，也不至于说是把所有的额外奖金一下子全存起来， 嗯， 然后让我们感觉生活质量没有任何的变化。 嗯， 因为人毕竟有些时候呢，还是需要一些消费的。 嗯，那你觉得不管是说存额外奖金的 50% 还是存日常收入的 10%， 这个要做到难吗？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体会？ 其实我个人体会，收入的10%存下来容易，额外的50%有点难度。为什么呢？这本书呢，因为正是因为写在古代，所以说它忽略了一个东西，叫信用卡。 嗯，提前消费。 对对对，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先把10%的钱存下来，但后边90%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 嗯， 忍不住就刷信用卡了。 对呀，啊，所以就造成什么月光了嘛。 对对， 其实现在要做到存10%。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理财新手或者是职场小白来说。 对, 对, 对，你可能第一个月存下10%，第二个月就要拿它来还你上个月的信用卡。 对，这个要坚持下来很难。 对对对。 那你有什么样的窍门或者是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吗？怎么坚持啊？ 最好的一个方法是直接把信用卡解掉。 不用信用卡是吧？ 对对对，这是最省事的方法。 啊, 啊好。 再就是呢，其实还有一个什么方式呢，我自己在用，也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下，就是说自己写一个自己的最高梦想蓝图。 嗯， 或者用画的或者用写的，然后每天早上起来说看一看，想想我要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当你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可能每天你不管是花钱也好，包括你工作也好，你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这样呢能让你就是说 约束自己。 对对，约束自己。 嗯，好，其实这块主要谈到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消费。 对对， 啊，好，这是第一个方法啊，要学会定期储蓄。 对， 嗯，好，后面呢， 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学会做预算。 第三个方法就是让 钱 生 钱。对对， 其实这个呢是重点。 对 啊，我们基本上每一期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啊都是在谈这个事儿啊。我们来听听古代是怎么让钱生钱的啊，特别是在古巴比伦。有一个农夫，在他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拿了10个银币交给一个借贷商人去投资，约定在他儿子20岁的时候连本带利取出赚来的钱。借贷商人同意了，并且约定每4年交付本金的1/4作为利息。我们现在理解借贷商人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基金，也可以是其他的啊。 对， 那每4年交付本金的1/4，换句话说呢，就是4年的收益是25%。 对 啊，1年的收益呢就是25%除以4。 对， 6.25%啊。好，再来看，由于这笔钱是农夫打算25%。 对 啊，1年的收益呢就是25%除以4。 对， 6.25%啊。好，再来看，由于这笔钱是农夫打算留给儿子用的，所以农夫要求把利息也用来做投资，这就叫做 利滚利 啊，红利再投资啊。当农夫的儿子长到20岁的时候，农夫去找借贷商人取回钱，商人告诉他，由于复利的作用，当初的10个银币如今已经变成了30.5个银币。农夫非常高兴啊，由于他的儿子现在不需要这笔钱，所以他继续把钱留在那里。又过了30年，农夫离开了人世，借贷商人把钱交给了农夫的儿子。这个时候，当初的10个银币已经变成了167个银币了。50年的时间，连本带利，这笔钱几乎翻了17倍。当然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方法会提出来说这是古代啊，他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问题啊。 对对， 你没有考虑战争的问题啊？ 对对， 等等等，它这个是一个真空环境，是个理想环境啊，哈，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方法呢。 对， 好，第四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守护好你的财富安全。 嗯， 非常珍惜你的钱，不要让他们去冒风险。 嗯， 特别是高风险，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阿卡德拿钱去投资，结果呢，因为投到一个不靠谱的人那儿，结果就导致他的钱打了水漂了， 嗯， 没了。 换句话说，比起钱贬值来说的话呢，本金都拿不回来。 对对， 你觉得哪个风险高？你愿意承受哪个后果呢？ 当然还是我们不能够承受本金失去的后果。 嗯， 就像他们最近网上说的，你以为人家看的是你的利息，实际人家看的你兜里的钱。 嗯，是。第五个方法，在古巴比伦就谈到了要有自己的不动产了。 对对，那个时候就要谈房子的问题了， 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对对， 嗯，这个怎么理解呢？ 当时呢，在巴比伦也好，到现在也好，这个房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特别是像咱们农业国家，大家对家都有一种非常重视，一种依托感。没有家呢，总觉得自己飘在一个城市，好像这个城市不属于自己。有了这个家呢，自己就感觉在这个地方扎根了。 书里是这么说的：对一个人来说，吃到自家树上的无花果，或者吃到自家葡萄藤上的葡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使一个人更自信，并且愿意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说，他说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会带来许多欢乐与幸福，在减少生活支出的同时，可以用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其他需求。第六个方法，我们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过时，叫确保未来的收入。 对，在这里边呢，这个阿卡德也提到了，将来有一天或许我们因为某种原因就不能挣钱了，比如说身体不好卧床，或者说我们早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你的子孙后代，那些还需要你照顾的人留下一笔钱。其实呢，简奇正好前几天呢开了一个这个保险训练营，其中就提到说，讲这个保人寿险的时候，他提到这样一句话，我当时感触很深的。他说这个保额多大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去世的话，这个钱能不能够支撑到你孩子成年。 嗯，为什么你感触很大呢？ 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从来没想过这么多的东西，但现在一下子就说把这个金钱的数额现实化了，一下子就感觉眼前会出现某一种场景。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去世之后当时很辉煌，但是没有存下什么钱，去世以后子孙飘落街头的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嗯， 所以呢，一下子感觉金钱对人真的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嗯，就是不仅要考虑现在， 对， 还得考虑将来。 将来不仅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家庭。 嗯， 所以现实呢就是这样子，我们呢必须得做好对未来的准备。 啊，不仅要考虑你一帆风顺的时候， 对， 可能还要考虑你败走麦城的时候。 对对， 嗯，你的家庭。 对， 你的事业， 对 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变故的时候，那么未来怎么办，是吧？ 对。 但说到这个保险，这书里他谈到了吗？这个作者谈到了保险的观念了吗？ 作者也谈到了一些， 嗯， 在这个后半部分中他提到了一些。 嗯，好，这是第六个方法，确保未来的收入。但是我们现在来解读的话哈，你认为有哪些方法可以确保未来的收入呢？除了保险之外， 除了保险之外，我想就是说，第一就是我们常说那个被动收入， 嗯， 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这种，即使你不工作，也依旧能够给你带来回报的， 嗯， 像第五个是这个第五个方法中提到有自己的不动产，我们知道房价是不断攀升的， 嗯， 如果你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它的价格是在增值的， 嗯， 或者说如果能拿去出租的话，租金就是一个源源不断的过程， 嗯， 另外比如说你翻译的书。制作的游戏都拿到的版税， 嗯， 比如说你的股票基金的分红收益，这些呢都是可以为你的未来铺一条很好的宽敞的大道。 嗯，好，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对对对。 第七个方法叫提升赚钱的能力。 对， 我跟大家念一段书里阿卡德的原话，他说：不久之前，一个年轻人来找我借钱，当我问他原因的时候，他回答说他赚的钱不够他花的。于是我给他解释，在我们借贷商人看来，他不是一个被看好的客户，因为他不具备还清贷款的赚钱能力。我对他说，年轻人，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提高你的赚钱能力。你为提高你的赚钱能力做过什么吗？他回答，能做的我都做了。两个月来，我找过我的师傅六回，要求他提高我的工资，但都被拒绝了。没有人像我这样频繁地提要求了。也许在座的各位会因为他的天真无知而发笑， 但他的确拥有一个增加他收入的前提条件，他有强烈的愿望提高自己的收入，这是一个正当合理的愿望。愿望是实现目标的前提，你的愿望必须是具体而强烈的，模糊的愿望很容易转瞬即逝。一个人如果只是希望变得富有，那么他很难完成自己的目标。但如果一个人设立获得五枚金币这样一个具体的目标，那么他就很可能会实现这个愿望。在获得五枚金币的这一愿望的强烈推动下，人们会努力实现，接下来他就会用同样的方法获得10枚、20枚甚至1000枚金币，长此以往他会变得富有起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财富会逐渐的累积。首先只挣很少一笔钱，随着一个人的不断学习和能力的提升，他挣到的钱也就越来越多了。那后来他给他什么建议呢？我们请韩星为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建议呢，就是第一，要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能力，就提高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如说我们同时存一个月收入的10%，但我的收入是20000，他的收入是2000，那么我存一个月就相当于他存一年的，这样一来我的财富积累速度必然要比他快得多。 这个阿卡德是怎么提高自己赚钱的能力的，或者是工作的能力的呢？ 他也是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然后通过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对这个富翁的三条原则的把握，一点点的把自己能力提高上去的。也是 他说啊，当我还是一个卑微的刻录员的时候，我每天只能挣几枚铜币，我注意到别的刻录员比我写得快，从而赚得多，所以我决定在速度上超过所有人。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别的刻录员成功的原因，对于工作投入更多的兴趣，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更持之以恒的努力，通过这些方法我的工作效率很快就超过了绝大多数人。那我不需要在2个月内找6次师傅，他就已经给我加钱了。 对， 那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收入得到提高啊。这是第 七个方法。 这是第七个方法。 第七个方法。 对。当然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是不是还要有所补充呢？比如说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对。其实如果就我来讲的话呢，面对通货膨胀也好，就是提高自己收入的最好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多给自己开拓一些新的领域。然后就是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叫斜杠吗？虽然说斜杠这个词现在也有一些不合，就是说有些不同的看法对这个斜杠。但是我觉得呢，还是如果说你自己多具备几项能力，把它们交叉起来使用的话，自己的能力提高了，收入自然还是会提高的。我个人觉得呢，还是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能以提高自己能力为优先考虑的。 我想在这中间加一个我的理解啊，就是说要用一种动态的思维去管理自己的钱和管理自己，不建议大家呢永远做一种类型的投资。虽然你也把每个月收入 10% 拿出来了啊，但是不建议大家呢永远做某一种类型的投资，或者说你就存定期存款啊，那这个非常容易被通货膨胀打败啊，或者说你就买股票就买基金等等，你还是要动态的去调整你的投资结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动态的调整自己，包括刚才韩星谈到的你的赚钱的能力啊，不要用一成不变的思维啊去实现自己财富的这种增值。当然有一些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定期的拿出钱来做投资，以及呢找对合适的方法保证钱呢本金的安全啊，足够的安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阿卡德的这种和别人的对话呀，看完这本书包括翻译完这本书，韩星你觉得还有哪些特别打动你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故事，也不能说打动吧，它能够引起我一些想法，就是说世界各地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比如说巴比伦风里边有一篇叫巴比伦的长城。这篇故事里边没有讲任何理财的东西。它就是讲当敌人攻城的时候，战士们守城，一个老兵跟这个群众们讲说，你们放心，巴比伦的城墙非常坚固，它可以挡退一切敌人的进攻。果然敌人没能攻进来。当然最后呢，作者一个点睛说要建筑你的巴比伦长城，也就是财富护城河。当然这个穷查理宝典的作者查理芒格也说过要建立你的财富守城河。当翻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当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在打江山的时候，他的一个谋士给他提了一个9字箴言，叫什么呢？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实我们来看，高筑墙 建筑我们的财富安全，广积粮，多元化收入，增加我们的收入，然后缓称王，控制我们的欲望，保证我们的财富安全。其实这些都是暗合的，所以说大道至简，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这样的智慧，只不过呢就是说没有像这个作者写的那么透彻，但是事实上他们都是相通的。 嗯，那么我们把这个进攻的敌人应当比作成什么呢？ 当然就是比作成各种能从我们兜里拿走钱的种种开支，比如说房屋贷款、汽车贷款、旅游消费、过年过节回家的礼物消费、买给男女朋友的各种东西、买给孩子的各种东西，种种的消费都是进攻我们的敌人，而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固的财富的护城河，能够保证这些敌人不要攻破我们的底线。 嗯，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财务出现危机。 对对对。 嗯，即使发生一些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现金流。 对对，包括锦旗在里面提到一个关于财富蓄水池的问题。 财富蓄水池， 对对， 怎么理解？ 他就是说呢，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有那么一笔钱存起来，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如果哪一个月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大笔开支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蓄水池的钱来补充进去。 嗯， 我自己个人的实践方式呢，就是什么呢？不是存10%吗？我存15%，但这5%是作为蓄水池放在那儿的，每个月有5%。如果比如说某个月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好朋友结婚了、生孩子了，需要送一笔礼金过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就会影响我的正常开支，怎么办呢？从蓄水池里拿，然后以后呢再慢慢的往里边补充。如果补充到一定阶段还花不到的话，那么拿出一部分来放到10%里边去存上。 好，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也和我们的嘉宾韩星哈、聊一聊他个人的投资理财的体会和心得哈、韩星是这本书的译者啊， 对， 但韩星本身不是学英语翻译的啊， 对对， 他是 文学专业的，我是 博士。这个韩星平时的工作呢是老师，那你怎么和这个理财联系上了？又怎么和这个翻译联系上了？ 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机遇吧。当我博士快要毕业的时候呢，感觉从学校走上社会开始要花钱了，而且花的还不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得想想关于了解一些关于理财的知识，不得已才开始接触理财的。 嗯，那你原来这个钱都是怎么支配啊？ 原来的钱其实就是比如说这个有时候父母给我的生活费，有时候在学校的时候能自己就说勤工俭学了，想办法打工挣一点，总之就是挣多少花多少。 工作之后就应该有收入了。 工作之后就有稳定的收入了。 有稳定收入之后你就开始做理财规划了。 对。 这个对于你来说难吗？因为原来你是个理财小白吧。 对。 这个过程转变的这个顺畅吗？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每月要拿点钱硬储蓄放在那存着。 这个肯定有不适应的地方，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咱们有信用卡，有些时候我这钱存好了，但是到月底钱花没了还需要花钱怎么办呢？刷信用卡，结果下个月就没法再存钱了，那该存的钱就拿去还信用卡了。 啊，这是你的亲身经历。 对对对，亲身经历。 后来就真把信用卡停了。 本来有很多张信用卡，也停了很多张，现在手里还有两张。 哦，两张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留着， 对对对， 万一需要一些周转， 对对对， 是吧？ 对，比如说这个月底工资还没发，我是揣着信用卡来北京的。 哎呦妈！在后续的这种资产配置上面啊，你是怎么来为自己设计方案的呢？ 资产配置方面呢，现在就是说首先因为我贷款买了套房子，这个房子的还款呢大概是我一个月收入的1/4多一点， 那还比较安全。 对，比较安全，符合一个安全保险线。剩下的呢就是有一部分，大概就是说10%，是我要多一点，大概15%，每个月的收入15%能够拿去储蓄下来。剩下的钱呢一部分用作家用的，大概能到60%，因为大家知道工资除去这些以后已经剩下并不是太多了。 嗯， 还能剩个几百块钱干什么呢？只要有好书赶紧买，网上有好的课赶紧报。 哦，这是学习啊？ 对对， 学习，兴趣啊， 这属于学习，也是一种算是投资吧，给自己的投资。 好，刚才你谈到的15%我很关心啊，就是从工资里面拿出15%来做这个投资啊。 对， 那你是投哪些方面呢？ 我现在主要就是买这种指数基金。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坚持多长时间了？ 我2015年初参加工作，从那时候就开始买，现在已经是2018年，买了3年多了。 从来就没有赎回过？ 没有没有。 嗯， 而且最近好像赎回的话比较亏本。 15年什么时候啊？ 15年初开始的 啊，那你可经历了一波过山车。 对对 对,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投入的钱都非常少，所以当时抱的一种心态就是这个钱十年二十年内不用，你爱跌多少跌多少 啊。你也算是抄了个底，因为你是每个月都在买嘛、 对对对， 是吧？ 所以我有时候我说越跌得越狠越好，我只后悔手里没有更多的闲钱赶紧买。我就像你买苹果吧，苹果便宜了对你来说是好事啊。 嗯，那你是买的沪深三百指数吗？ 对，一个三百，一个五百， 还有个五百， 不买两只 中证五百是吧？ 对对。 那么现在来看收益率大概是在多少，我们就看绝对收益吧。 哦，绝对收益我还真的没有算过，因为我只是看的车的总量。 嗯， 就是它的总量现在就是说已经快接近十万了吧。 就是你投入多少钱，现在市值多少钱？ 你说这个投入的话，如果按照15%的工资也不断变化的话，投入了大概有个7万左右，大概现在市值应该在10万左右上。 嗯，好，那挣了不少钱呢哈。 对对，因为15年那个波动确实太大了。 嗯，但是你抄了底了呀。 对对。 那最近其实还又有一些这个下跌嘛哈。 对对。 那你现在还在持续的投入？ 对，持续投入。 嗯， 就当一种储蓄。 你就当储蓄。 对。 你打算持续投入多长时间？ 我目前来讲就是还没有打算提出来的时候，我等到看看什么时候真正有需要提出，比如说我可能找到更好的投资回报的方式的时候， 嗯， 可能就相当于再把这支军队调到另一个战场上去。 如果万一啊，我们假设又达到一个高点， 嗯， 你会不会阶段性的撤出？ 我也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状态，就是比如说如果高到一定比例之后，可以把钱的多少撤出来，然后等再一次跌的时候再投进去。比如说过4000了，可能抽出1/3来看看涨还是跌，如果再过6000再抽出1/3来，然后等它往下跌的时候，跌破4000的时候再投进1/3，再跌破多少再投进1/3。这个就像那种叫个轮更修作法一样。 你会有具体的指标吗？比如说这个估值，整体估值到多少的时候，你就开始阶段性的撤退或者是买进？ 这一个呢，因为现在目前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状态，没有大起大落，所以暂时呢还没考虑这个具体问题。 嗯， 因为这个数字性的东西有时候可能真的要看这个现实状态才能调整。 嗯，好，如果几年之后啊，股市呢又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行情，我们到时候有机会再请韩星来分享哈。 好的， 看看你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啊。 对，好的，争取坚持下去 啊，争取就是这些钱从来就没有提前赎回过。 对，没有没有 啊，这两年还 对 这三年多一直保持这个定力哈。 对，就当这个钱是丢了。 好，那刚才韩星还特别谈到了一点，我也特别赞同，就是所谓的缓称王。 对， 就是要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欲望。 对对， 有了钱了，有的时候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了，容易膨胀啊。 对，我倒是有一个感觉啊，越没钱的时候越想买东西。 嗯， 所以很多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生日是在这个夏天，看中一个玩具作为生日礼物，我3月份就想把它买到手。 嗯， 结果到最后3月份就买了。 嗯， 但买了以后到过生日还需要个生日礼物啊，再买一个，这样以来这个消费有时候就反而就增加了。 嗯， 所以后来呢，就是说看到这个缓称王的时候，我是特别认可的，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欲望。有些时候缓一下，冷静一下，可能你会发现你并不是真正需要这个东西。 嗯，时间有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他们能够帮我们发现哪些才是我们内心真正所需要的。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韩星做客财富大搜索，谢谢。 谢谢主持人。 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明天再见。 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